刚才光喝酒了。这样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不错的面馆，方总，我请你吃碗面。 方志远没有吱声，他的心思显然全部在这里。 方总，你不会嫌弃吧？ 啊，什么？ 我是说吃面，你不介意吧？ 现在？方志远看起来恍恍惚惚的。 叶枫一把搀住方志远的胳膊，看起来亲昵极了。方总，对呀，海鲜面，我最喜欢了。方总，你也一定会喜欢。 方志远轻轻地掰开了叶枫的手，点了点头说：“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饿了。”两个人徒步到了面馆。虽说是面馆，倒也装修得很精致，看着很是高大上。叶枫似乎是这里的常客，拉着方志远进了一个小包厢。叶枫脱下了黑色的外套，里面便是宴席上穿的红色的礼服。这个时候方志远才看清，这个姑娘今天化了一个很隆重的妆，加上一袭红衣，有着说不出的喜庆和动人。 来，叶枫温柔地伸出手，替方志远脱下外套，又仔仔细细将两个人的外套挂好，轻轻地掸去上面的尘土。面还没有端上来，店家倒先送上了一壶温热的米酒。叶枫给方志远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青瓷小酒杯里微微地冒出了白色的热气。叶枫微笑着，眉眼变成了一条温柔的线。曲季寒，喝吧。 方志远端起了杯子，谢谢叶枫。 不，方总，这杯酒是我敬你的。 嗯，怎么说 啊？今天是咱们公司乔迁，从那个小小的居民楼搬到了正儿八经的大办公楼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啊。这里面，方总，你付出了多少，又失去了多少？我敬你，是因为我没有跟错人。 好，方志远听完了，一饮而尽，叶枫亦然。 方总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真的。其实我也明白，这段时间方总你和嫂子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你心里的苦我虽然不能够完全体会，但是我全看在眼里了。我很希望能够为方总做点什么，可是我…… 你已经为我为公司做了很多了。 哎，方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一毕业就跟着你，从通讯公司一直到你创业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只希望方总能够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叶枫都在，我都在你身边。叶枫说完，眼圈一红，竟是要哭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还哭了？ 叶枫不说话了，连着给自己倒了好几杯酒，而且都是一饮而尽。加之前在酒席上喝的，转瞬之间他的脸就红了，看着已有七八分醉意。 方志远本想拦他劝他，想想还是作罢了，想着他也许是高兴，让他尽情也好。 这时候店家送了面过来，叶枫搅动着筷子，大口地吞咽着，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方总，我没哭，我只是高兴。方总，我真的替你高兴。” 方志远拿下了叶枫手里的筷子，递过了纸巾。 叶枫没接，只是一双泪眼，娇俏，却又哀怨的看着方志远。 方志远无奈，只得伸手替他擦拭着眼泪。 叶枫一把抓住方志远的手。 叶枫的手很暖很热，紧紧地包裹着方志远的。方志远摇了摇头，叶枫别这样。 方总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想这样静静地和你对坐着看着你。 叶枫，你醉了。 我没有方总。 方志远努力地抽出了自己的手。叶枫啊，公司马上就要走上正轨了，我之前答应给你的，给你公司的股份的。 哎，方总，我不要什么股份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。 怎么会不重要呢？你一个小姑娘在某城孤身一人，你需要安身立命了。 只要有你在，我叶枫什么都不怕。 我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团乱麻呀。 方总，他们真的就那么好吗？ 方志远愣了一下。 嫂子，百城，他们真的就那么好吗？ 你喝醉了，叶枫。 我没醉，没醉，我清醒着呢。叶枫站起来，凑近了方志远，胸前的饱满呼之欲出。方总，我比他们年轻，自问也不比他们难看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不离不弃，我100%的信任你，方总，为什么你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我？方总。 方志远别过了头说，行了，叶枫，你失态了。 我不管，方总。方志远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你为什么要和百城在一起？你为什么不离婚？你为什么对我熟视无睹？为什么？ 我只把你当朋友。 可是我不想当你朋友，我不想和你做什么朋友，我不想。 叶枫，你先坐下好吗？ 叶枫就跟没听见似的，一下子坐到了方志远的怀里。还记得吗，方总，你离开通讯公司那天，我也像这样坐在你的怀里。 不，那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是，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方总，我才遗憾。真的，你知道我有多遗憾吗？叶枫探手顺着方志远的腰际往下滑。 旧时光咖啡馆，老八和明堂。老八坐在吧台的边上，明堂站在吧台的里面，中间隔着两杯酒。老八看着那两杯酒说， 这叫什么呀？ 金汤力。喝吧。 喝。 两个人碰杯，都只是抿了一小口。明堂笑着说， 怎么样，喜欢吗？ 我呀，喝什么酒都差不多。我一般不调酒，不过因为喜欢金汤力就跟人学了。你别看这简简单单的一杯酒，想调出好口感呢，那还是需要功夫的。老八说， 有那么难吗？ 当然了，你看啊，这里边有金酒加汤力水，柠檬角。柠檬的清香呢，那是为了平衡苦甜的味道，加上经过温度，柠檬和碳酸气息修饰过的杜松子的香气，足以让这杯酒啊成为永恒。听说过吗？啊，哎，你一定没听说过。据说啊，没喝过金汤力，那是人生的一种遗憾。 遗憾？我遗憾多了，但绝不可能说没喝过某种酒，我就会遗憾。所以呀，说白了呀，咱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啊。你呀，文艺青年，我呢，无趣的乏味的程序员。哎，你一点都不无趣啊，也不乏味啊，只是 你从来就没有好好的享受过生活本身。魏老爸，你拥有的，我不知道有多嫉妒呢。 是啊，你能不嫉妒吗？毕竟我跟海丽结过婚。 哎，我说了呀，我选择退出啊。 退出说得好听，大概是海丽拒绝你了吧。 啊，是海丽拒绝我了。 老爸有些发愣，似乎不太相信。 面馆的小包厢内，叶枫正坐在方志远的怀里。叶枫轻轻地扭动着身体，像一条蛇，柔软的，亲密地盘着方志远。 叶枫身上那淡淡的香水味儿，是方志远似曾相识的味道。 方志远总觉得在哪儿闻过。哦，对了。是百成的香味儿。百成，百成要结婚了。 方志远一个恍神，叶枫就凑上了他的双唇。 周宁静的办公室，麦克正跟他对视着，两个人有无数的话要说，而此刻却都只是沉默。有人敲门，打破了沉默。麦克和周宁静都要去开门，两人的手在门板上交叠在了一起。周宁静迅速地抽出了自己的手，麦克拧开了门。是小王。 小王拿着一份文件，有些尴尬。周宁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 啊，策划部的圣诞节活动方案出来了，要我呈送给两位总监过目。还有。”李总说，他说， 李总是某城新天地的总经理，他和麦克一样，都是由总部派下来的。 周宁静追问道：“吞吞吐吐的干嘛？李总到底说什么了？” 小王看了看麦克，啊，李总问到麦克总监，说，既然回来了，不如先到他办公室喝杯茶。 麦克笑着说：“哦，他也在公司啊。”“ 是的，这次圣诞促销，李总很重视的。”“ 好吧，你先过去告诉他，我马上就到。”“ 好的。” 小王把文件递到周宁静手里，转身带上门就走了。周宁静定定地看着麦克：“ 你…… 我知道该怎么对付。”现在呢，也只是调查有没有实锤。我不过是一个刚刚休假回来就马不停蹄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员工。其他的是风是雨，该来的总会来，来了我也不错。还有，他们不是冲你，是冲我来的，你放心吧。 麦克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 有人不想让我回总部，还有人不想让你待在这儿，这两拨人都凑到一块儿了。当然，根源还是在我这儿。宁静，请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，不会有事的。 麦克说完，轻轻地拍了一下周宁静的肩膀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 叶枫的柔软，差点让方志远沦陷。方志远用仅剩的理智狠狠地推开了叶枫。叶枫大惊失色，跌倒在地。哎， 方总，我就真的不如他们吗？ 叶枫，我的生活已经够乱了，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？方志远喝光了剩下的酒，拿起了外套，站起来就往外跑。 叶枫泪如雨下，妆容早已花了，他喃喃自语：“ 哼，方志远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。” 老爸撇了撇嘴，对明航说：“ 海丽真的拒绝你了？当然了，要是她答应我了，我还能在这儿跟你喝酒吗？”滚。 好， 这页就算翻过去了，咱们以后啊，谁也不许再提这个茬儿，成吗？ 不成。老八瞧了明航两眼， 你那鼻子怎么样了？用不用去医院呢？ 我没那么脆弱。老八摸摸索索的从钱包里数出了1000块钱， 多病退啊，少的话我给你补。 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医药费？ 哟， 我就那么不值钱呐？给你打一拳头就值这点啊？我说了啊，不够我再给你补。 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不缺这钱。 对了，你放心，你找对象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 找对象，我暂时没什么兴趣。你看，你看， 你要是这么说呀，我怎么又不放心了呢？ 哎，别， 这跟海丽没关系啊。我说退出我就退出，大丈夫一言九鼎。我是说呀，我爸到现在病成这个样了，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别的指望。我就想着呀，我爸爸能够少吃点苦，少受点罪。至于找对象什么的，我是真的没有时间，我也没有精力。 宁航，你要是这么说呀，我还是觉得挺对不住你的。你看，明明是你横插一杠子，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都变成我横插你们一杠子似的呀？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是这道理啊。 你想哪儿去了你呀，老爸？你这话怎么又绕回去了？ 我怎么觉得这一夜我们俩翻不过去呢？哎，你倒说说，那海丽怎么就拒绝你了？哎，她我怎么就不信呢？ 很简单嘛，她不喜欢我，我误会她了，你也误会她了， 是吗？哎，不是，她都怎么说的呀？ 她骂我神经病呗。哎，不是，她那天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。我问过她，我问过你们之间这个事情。 我说你有完没完了？我知道你心里有他，你既然心里有人家，你就放马去追吧，你就别想这么多了。 不是，可是，喝吧喝吧，什么都别说了。 明航又给老八倒了一杯金汤力。海丽离开旧时光之前，要明航答应他，老八和他离婚的真相必须保密，也是为了老八的尊严和面子。明航自然是点头允诺了，而此刻明航看着老爸，这个多年的同学哥们儿，他似乎能够读懂老爸心里的一切。为了爱放手，如今同样是为了爱又想复婚，听起来充满了矛盾，其实并不矛盾。这个男人是真真正正爱着海丽的，而他恰恰又是自己最好的哥们儿。哎，明航想，要是早知道这一切，他一定会克制住自己的冲动，永远永远不会剖白心计的。 方志远回到陆泽西公寓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此前他独自一人在街上走了很久，胡乱找个地方吃了点宵夜，这才悻悻而归。公寓客厅内还亮着灯，老八还没回来，陆泽西和毛俊两个人叫了外卖，正在喝酒。 方志远看了看毛俊，又看了看墙上的钟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毛俊苦笑着说，别提了，我让月月给赶出来了。 啊，怎么了这是？ 陆泽西摇摇头说，这不是晚上在你那儿喝了几杯吗？月月一看毛俊醉了，不乐意了，两个人就吵了几句。毛俊接嘴说，什么叫吵了几句啊？他整整就数了我2集电视剧啊。 什么叫2集电视剧啊？整整1.5小时啊。对了，中间还有广告呢。 方志远坐下说，你说你吧，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现在月月怀孕了，你应该让着她点儿啊。毛俊说，

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 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毛俊拿起酒就往喉咙里倒，陆德熙抢下了酒瓶说，你少喝点，听我的，等会儿就回家，有什么话俩人好好说。没法说，真的没法说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啊，这花店里的事情弄得我就挺累的了。我这一人吧，又是进货又是送货，还得看店，我倒是想请店员了，可你猜月怎么说呀？说那么个小店，我一个人就足够了，我为什么要开花店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他喜欢吗？老罗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，你真要是结婚，我不拦着，可是结婚之前，你还是先和默默享受享受恋爱生活吧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恋爱才是最美好的，婚姻，哼，婚姻全是狗屁。 方志远推了毛俊一把， 毛俊，你说你自己就好好说吧，别扯上老陆啊，他这马上就求婚了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 陆泽熙倒是无所谓，只是听着。毛俊握住了方志远的手，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。 志远，我以前是从没想过要和月月离婚的，有时吵嘴也说也提，但真没想过随口一说。可这些天呢，我发现我这离婚这念头，我蹭一下就冒出来了，我压都压不住。 据说每对夫妻都有想掐死对方的时候。这时候陆泽熙公寓的对面，毛俊和胡古月的家中 虎骨月正在啜泣。转眼年末了，离虎骨月的预产期也越来越近，可是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了。有时候是毛俊确实犯浑，让虎骨月气不打一处来，但是大多时候那股子气是没来由的，说上就上，像把无名火。每每这个时候，虎骨月也后悔，后悔不该胡搅蛮缠，不该冲着毛俊。可是他也很无奈，他也很绝望。每次吵架，毛俊总说虎骨月变了，变得像他的老妈陈华美了。其实虎骨月也不想变成毛俊他妈，只是毛俊的行为确实不太让他省心。比如花店的业务，毛俊只是一味的抓大放小，却不知道小本买卖哪有什么大小之分呢。胡古月饶是说了几次，毛俊便不高兴了，只说他是第二个陈华美，不相信他，不让他做主。再说两个人的生活，要不是胡母常来打点，还不知道要乱到什么地步呢。当着胡母的面，毛俊答应得好好的，会照顾好胡古月，家务什么的他会尽量学尽量做，还大言不惭说什么只要是月月爱吃的，他一定下了菜谱学着做。可是没过两天，毛俊指定打回原形，又变回了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妈宝。别说做饭了，连自己的臭袜子都不带洗的，能不乱扔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话是胡骨月近来才深切体会的。一应吃穿用度虽在他的强压下省减了一些，可光是这套公寓月租就将近他胡骨月一个半月的薪水，加上花店还没什么进账，只觉得捉襟见肘。之前胡骨月的工资虽然不多，但是不用为了家而犯愁啊。看看电影了，听听音乐会了，买买书什么的，小日子过得还是挺好的。幸好胡骨月还不是爱买衣服买包买化妆品的，一直崇尚断舍离，不然他和毛俊的日子还会更糟糕。这样一番折腾，胡骨月倒是对婆婆陈华美有些刮目相看起来。别说老太太文化程度不高，却能够把一个厂子一个家庭，主要是那不成器的儿子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家里的事先不提，就光说木材加工厂，厂里的效益竟然比公公生前还要好。不过说来也怪，自从他们俩搬出来之后，陈华美竟然真的对他们不管不顾起来，连一个电话都不打。胡骨月正想着，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脚步声。是毛俊回来了，他翻个身盖好被子，佯装睡着了。 毛俊轻手轻脚地进来了，一眼看见了妻子手里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呢，他轻轻地推了推他，月月，月，没动静。哎，我知道，你没睡着。刚才在对面陆泽熙的公寓，陆泽熙和方志远是轮番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一定要他端正态度，回来好好的跟胡骨月沟通，该道歉的道歉，实在不行啊，跪键盘那都没问题。当时方志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再离了。你要是再离婚，我们都能成立个男团，叫天煞孤星了。”是啊，他们说的没错。眼下，可不就他跟胡骨月的婚姻还在线，还正常的吗？再者呢，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毛俊也不是没想过。他跟胡骨月这一路走来也确实不一样， 千辛万苦怀上了孩子，千方百计地脱离了陈华美的掌控，那本该是非常美好非常幸福的呀。毛军对胡谷月小声地说，哎哎哎，给你说个八卦呗。 胡谷月翻了个身，没兴趣。 老八海丽跟明航的事儿。 什么？胡谷月睁开眼睛。海丽？海丽的事儿？ 我就知道你关心海丽。哎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海丽跟明航他们俩呀，哎，一言难尽。 啊？他们俩好上了？胡谷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。 你知道？ 我不知道啊。听你这话的语气怪声怪气的，我是猜的。 老八把明航给打了。 老八还有理了？那婚姻法是干嘛用的？夫妻离婚了那就没关系了，海丽跟谁好那是人家海丽自己的事儿，他老八管得倒宽呢。没离婚之前你不好好对海丽，离婚了想起了对方的好来了，没用了，晚了。 哎，我说月月，你以前挺淡定一个人呢，你怎么现在听什么都那么容易激动啊？你 我激动了吗？不是你要和我分享八卦的吗？ 行行行，宋多士什么宋多士。 你们男人可真逗，都离婚了手还伸那么长，还什么都要管。 问题是明航可是我们的哥们儿啊。 别说啊，我要是海丽呀，我也选择明航。 你说什么？ 明航人家多好啊，长得帅又文艺，哼，比你们强多了。 气我是不是？哎，你故意的吧，是不是？ 胡谷月一时没憋住，到底乐了。 我让你偷着乐。 你小心着点儿，孩子。 哎呦，对不住啊。 胡谷月抓过毛俊的手，贴着自己隆起的肚皮。啊，马上就要当爹了，你以后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 毛俊听完了这个话，不内疚地说：“爷爷，我以后一定不喝酒了，我肯定不喝了。” 我没让你不喝，少喝一点，行吗？睡吧。 哎，睡吧。毛俊抱住了胡谷月，一时便又多云转晴起来。 叶枫回转到出租屋，只是蒙头大睡。半夜醒过来，不免一场天旋地转，抱着马桶呕吐。小王听到了动静，自是悉心照顾。叶枫再也睡不着了，就拉着小王闲扯起八卦，两个人愣是聊到了天蒙蒙亮。于是叶枫便知道了麦克回卯城的事。其实面馆内勾搭方志远不成，叶枫出门被寒风那么一吹，脑子就清醒起来，顿时追悔莫及。他不该喝那么多酒，更不该酒后失态。既然等了那么久，真的不急着一时一刻的。况且小王这边又给了个好消息，麦克回来了。从小王的描述来看，那个男人还是个重情重义的，很喜欢周宁静。有他搅局，何愁方志远和周宁静不散伙？叶枫洗了个澡，洗澡的时候想好了补救的方案，很是梳妆打扮了一番，这才来到了公司。 方志远是早就到了，正着急开早会呢， 是2月24日平安夜了，方志远给每个员工封了红包，又发了平安果，算是表了心意。 众人和乐，气氛很是不错。算是姗姗来迟的叶枫，今天的打扮和昨天又完全不一样了。昨天是一身红，今天却是一身黑，从脖子到脚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脚下也不是7-8公分的高跟鞋，而是低调的坡跟鞋。这身打扮是半点节日氛围都没有，简直如丧考妣。会上叶枫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，照常发言，井井有条，似乎他昨天晚上根本没有酒后失态。到了散会，叶枫才找了个借口来到了方志远的办公室。 方志远对叶枫本来就有些愧意，这个姑娘当初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跟着自己打拼，这前前后后的为公司立下过不少的汗马功劳。方志远一面担心昨晚自己的行为伤了叶枫的自尊，一面呢又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那篇赤诚。 叶枫早就想好台本了，正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演绎。方总，给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 方志远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，心里却很是吃了一惊。他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。 某城新天地的促销活动是从平安夜开始的，公司上下一团忙碌。昨夜加班到0点的周宁静一大早便来到了办公室，办公桌上有鲜花，还有平安果，不用想，一定是麦克准备的。要是之前，周宁静会紧张，会不知所措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看到这些，内心竟涌出安全感来。Mike 回来了， Mike 答应过自己，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。这时小王端了热气腾腾的咖啡过来，脸上一团喜气。静姐，那帮势利小人见 Mike 回来了，又看他跟没事人似的，一个个又都变了脸了。喏，这咖啡是 Lisa 给你泡的，多奶少糖，人家还记得你的口味呢。哎呀，行了，少说几句吧，祸从口出，多少是非都是从这张嘴里出来的。喝吗？ 喝呀，干嘛不喝呀？ 周宁静接过咖啡。静姐，我吧，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。要是换了我，我一定就傻眼了。我少不了要跟他们撕巴起来。嗨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没什么好怕的。周宁静说这话的时候，多少有些心虚。是啊，虽然他和麦克从来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，可是深究起来，要不是麦克青睐他周宁静，他真的能够成为运营部副总监吗？周宁静问小王，哎，麦克呢？ 啊，刚才还看到呢，带着几个人巡查去了。 啊，周宁静点点头，以前他还真的低估了这个男人。在调查组还没有正式介入之前，一切如常便是最好的作证，证明迈克心内坦荡，证明他无所畏惧。昨天晚上迈克从李总办公室喝茶回来，甚至是和周宁静一起离开的公司。两个人穿过办公区，没少惹人注目， 迈克的气定神闲，迈克的旁若无人，让周宁静揪了好几天的心一下子就放下了。到了停车场，周宁静忍不住发问：哎，李总都跟你说了什么呀？ 没什么。 我不信。 你不过想听的。 你说说看呢。 李总问我，我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周宁静一时尴尬。 我就说过，你不会想听的吗？ 周宁静沉默了。 麦克又说，在总部的时候啊，老李就是我的上级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们私交不错。他问这个是从私人角度问的，和公司无关。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？ 我不想知道。 真的不想知道吗？ 周宁静又沉默了。 麦克压低了声音，凑到了周宁静的耳边说，我跟老李说了四个字，相见恨晚。 相见恨晚。 方志远看着叶枫，什么辞职？理由呢？他发现今天叶枫几乎没有化妆，脸色微微的发黄，加上穿着一身黑，整个人看起来沉静肃穆。 叶枫笑了笑说，方总，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，我不想再钻牛角尖了。 方志远缓缓地站起身，如果是为昨天的事情，我向你道歉。 不不不，这和你没关系，这本就是我一厢情愿，是我太失态，是我太不知好歹了，我高估了自己在你心里的分量。方总，其实在你心里我连朋友都不算，哼，更不用说别的了。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们当然是朋友了，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呢。方志远心想，怎么这个小姑娘是要用辞职威胁自己吗？难不成她还真以为公司离了她就会一蹶不振吗？这个念头从方志远的脑子里闪过，但他还是不愿意这样的揣测叶枫。 叶枫拢了拢耳边的碎发，方总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残忍吗？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思，我也知道你早就猜出了我的心思，而我和你始终不能够亲近。 叶枫啊，男女之间除了恋人、夫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关系啊，比如说朋友、伙伴，我们已经是最好的伙伴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还年轻，你的世界还很精彩。 叶枫咬着嘴唇，可是 有什么想说的你就直说。 我在你面前原本就没什么秘密，我辞职是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脸在你眼前待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 就因为昨天？ 是。 不过是酒醉失态嘛，你我都不提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叶枫啊，你真的要走我不拦着，只是现在公司刚刚走上正轨，你这一走，你之前所有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方志远说着拿出了一份文件，你看看这个吧。 叶枫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一份正式的任命书，方志远将任命叶枫为公司常务副总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我